你能帮哥哥的忙不？能，这事包到我身上了。只要大哥你有这心，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。那太好了，借你吉言呢。那我就交给你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办不成，我早晚你算账。行，你放心吧。他俩这一说，张四飞也凑合过来了。哎，老嘎子，我也求你一件事儿，你跟田小凤真没事儿没有？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就是一姓的兄妹。要真那么的，我说作霖呐，我早就喜欢上那田小凤了。听说他快三十了还不找人家，你说这女人个性不个性啊？另外，田小凤长得个虽然不高，小巧玲珑，哎呀，那是侠骨义胆，我最赞成这样的女人。那扭扭捏捏的，我还烦得慌。我老干了，如果你要给大哥提田的丫头，能不能给我也提提？你看那田小凤跟我是不是够一对儿？张作霖气得郝学梅乐了，心说张世飞呀，你自不量力，你瞅着你那模样，多少还有点豁子嘴，挺长个大脖子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你这人除了心眼好之外，没有优点。那田小凤的眼光那么高，能看中你吗？张作霖就一皱眉，这怎么的，兄弟啊？拉倒吧，冲你这一吸气，我明白了，你跟田小凤藕断丝连，你们俩肯定有事儿，不然的话你不能这么表现。哎，我张大哥，这你可错疑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恐怕被田小凤驳了面子。那个人的确性情古怪，而且挑剔也非常大，这事要提出去将给端回来，对你对我是不是都不好看？哎，一家女百家求嘛，他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拉倒呗，全在兄弟你一句话了。那田小凤拿你当亲哥哥，你在他面前威信最高，你要给我美言几句呢，我觉得这事儿差不多少。兄弟，哥哥求你了。张作霖一看他死气白赖的，非得这么办不可，又不好说别的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们两个人的婚事全包我身上。哎，咱可说明白啊，试试看，成了别高兴，不成别恼怒，只要你刚才说的话兑现就行。的确，一家女百家求，行不行？哎，行了，兄弟，包在你身上了。哎呀，这俩人高了兴了。那作霖，咱就先别急于上三界沟，也不在这一天半天的，咱拐个弯奔田庄台，你把这个事儿给办了，我们就放了心了。张作霖万般无奈，让俩蘑菇头给磨住了，拐弯奔田庄台。说这话离田庄台还挺远呢，正走的一条背道上，就听见不远的地方，别的跑了，人，哎，哪响枪？这怎么回事？听这声音呢，就在眼前。他们三个人三匹马是登高一望，往下头一看，看清楚了，在前边跑着两匹马，这两匹大黑马四蹄搂开就差飞了，马上坐俩女人，披头散发，每人手中都提着双枪，马往前边跑，他们往身后射击，可以说弹不虚发，枪响就得打下一个去。在后边跟着四五十匹马呀，马上坐的都是小伙子， 有提大枪的，有端着手枪的，在后头追赶这俩女人。尽管有人不断的倒下去，但是他们仍然是紧追不舍。张作霖眼尖呢，哎呦，认出来了，前面那俩女人，一个是田小凤，一个是他的贴身保镖田的丫头，就是唐二虎和张志飞提的爱上的那俩女人。后边这帮匪徒是哪儿的不清楚，张作霖赶紧跟唐二虎张志飞一提，俩人眼睛冒火，哎呦，谁他妈胆大包天敢伤我们的心上人，老嘎子别说了，杀！三个人五颗枪冲下山坡，斜刺里就下了家伙了。你想那唐二虎和张四飞那都是多少年的土匪，净摆弄枪，那杀人连奔都不打，何况这是特殊情况。把大肚盒子一甩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家匪徒可乱了套了，一下撂躺下十几个，他们不敢再追，为首的圈转码头是望风而逃，一下把匪徒给杀散了。他那三匹马追上田小凤和田的丫头，张作霖就喊，妹妹站高，是我是张老嘎子张作霖，吁起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，田小凤回过头来一看是张作霖，软坐一滩泥，枪也落地了，人也从马上轱辘下去了，田的丫头扑通也摔下去了，好像三层楼扔下个大行李啊，把尘土砸起多高来。因为这位200多斤，那体格像牛似的。张作霖三个人催马赶到，甩凳跳下坐骑，把俩女人搀扶起来了。你田小凤不扶持光剩喘了，好半天呢才缓过这口气来，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。大哥，我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，呜呜哭开了。张作霖像爱惜小妹妹似的，一边拍着她的头顶，一边劝她，小凤小凤，别哭别哭，怎么了，田庄台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你跟我说说。田大丫头这阵也站起来了，活动活动筋骨，看了看张作霖和唐二虎张四飞，不认得他们俩。老高的那谁，我的好朋友三界沟的唐玉林，唐玉林就是唐二虎，这位叫张世飞啊，那不是外人了。老嘎子，你让小凤跟你说说吧，田庄台出事了。 是吗？ 妹妹，出什么事了？ 一言难尽， 咱们得到边说去吧。把五匹马拴到树上，找了个背风的地方，张子飞提枪放哨，田小凤一五一十讲说一遍。张作霖听完是咬碎钢牙呀，什么原因呢？过了营口大石桥往前走是太平山，这个太平山有个柳子，这帮柳子的大头目叫金寿山，也不知从哪儿论的，都管他叫金三爷，那在辽南也是有一号。金寿山还救过张作霖，前文书咱讲过，帮张作霖的忙，还派了20个弟兄20条枪。张作霖为此对金寿山是感恩戴德，处得不错，这事儿就出在金寿山身上。前些日子金寿山 五十大寿，为了折腾折腾，发请帖传请宴，方圆百八十里地的朋友请了不少，从中呢他也往田庄台送了请帖，聘请田玉本和田小凤让这兄妹前去赴宴。这不绿林的交情吗，都处得不错，尤其跟他最近的就田庄台的柳子。那么田玉本接着请帖之后没犹豫，跟妹子一商议，咱哥俩一块去吧。田小凤不去，小凤说，我就瞅这姓金的不地道，五十来岁了最没出息，他最不地道的地方是专门玩弄女人。我跟他见面不是一次了，我觉得此人眼神不定，闲得要命，在女人身上爱打主意，我一见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哥哥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哎，妹妹你呀个性，你看人家下了两份请帖，指名点姓让咱哥俩参加，你不去我怎么说呢？你就说我病了，或者说田庄台的事儿太多，咱们两个当头的不能一块儿去，让我在家看家不就得了吗？好吧，就怕姓金的挑理啊，你不去就不去吧。田小凤、田大牙都没去，田玉本呢带了四个炮手，带着黄金大烟之前的礼物，五匹马赶奔太平山。等见着金寿山之后，金寿山是热情款待啊，大哥长大哥短的，咱往后边一看田小凤没来，金寿山就问，怎么我妹妹没来呢？啊，最近田庄台啊有几笔买卖要做，家里的事儿太多，实难分身，你说我们哥俩要都来了，家里一大摊事交给谁呢？万般无奈，小凤看家守摊儿，我来了。好，哎呀，大哥在百忙之中还能到太平山来，我呀非常非常高兴，感恩不尽，感恩不尽呐！往里请，往里请吧。白天吃吃喝喝不在话下，到了晚上，金寿山单独的来拜会田玉本。田玉本呢嗜好特别重，魏从动身上哪儿去，大烟膏就带足了，一会儿不抽他也难受。金寿山进屋的时候一看田玉本倒在炕上那滋溜滋溜正抽鸦片呢，他让其他的人退出去，在这也陪着他吸鸦片，抽个不得灵的也过来眼了，喝着茶水在这谈心。金寿山一乐，我大哥，这次小弟借着五十大寿的机会啊，想跟您见见面，有件事儿跟您说说，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。兄弟有话说吧，咱弟兄不分彼此，有什么难言之处呢？讲吧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你的五弟妹，五弟妹是谁？金寿山第五个老婆，五弟妹他妈的嘞，跟人跑了，现在我呢空房独守，我这心呐挺难过挺难过的，你说人生一世图个什么呢？吃喝玩乐，要不为贪图这个，咱们弟兄能干这一行吗？脑袋掖在裤腰带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出事儿，因此就得好好痛快痛快，什么事儿也要他一个心满意足。不怕哥哥你挑理，我看上我妹子田小凤了，我今年才五十，小凤快三十了，也就差二十多岁吧，也不算大，真要你把妹子嫁给我， 咱们田庄台跟太平山联上手，两方面的柳子合在一起五六百人，可以说威震辽南，是天下无敌呀。什么杜立三、杜老派、冯林阁、张景惠不在话下。我打算这么办，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。他们拍拍田玉本一咧嘴，心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们也怎么跟你，你怎么合计来的，真想骂他一顿，但是在人家家里头又不能过分。田玉本把火往下压了压，一翻身坐起来了。我说老弟啊，一家女百家求，你看上我妹子了，我脸上也觉着光荣啊。不过呢，我妹妹是个什么脾气你也有耳闻，那小凤不是人脾气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瞪眼就宰活人呢。你看我是他哥哥，有时候我都得让他五分，他上来驴脾气，连我都骂呀，也不分场合地点，那是个野丫头，谁要？老弟啊，你死了这份心吧，我乐意，他也不能乐意。大哥，冲你这么一说，你不乐意啊？怎见得我不乐意？你肯定不乐意。要乐意的话，你不能这么说。怎么，你妹子许配给我去了她的材料了？当然她是有个性，我也有个性，那怕什么呢？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。现在我先不问小凤，我就问你，你乐意不乐意吧？咱们明人不做暗事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田玉本那也是大胡子头啊，他一听金寿山说这话就有点生气。对，好，现在我就答复你，咱哥俩过命的交情，什么事儿都行，唯独这事儿不行，我不愿意。这一句话出口，就见金寿山眼眉都立起来了，顿时凶相毕露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不是不乐意吗？啊，不乐意。好嘞，大哥来一回，年纪也不小了，鞍马劳顿，你先别着急回田庄台，小弟给你安排了住处了，您呢在这休息几天。来，田玉本一听，干什么？你想对我下家伙？刚要掏枪，伏兵四起，外边闯进不少人来，把田玉本包围，把手枪给下下去了。田玉本再往外一看，带来那四个炮手全被人缴了械了，这才知道金寿山事先有所准备。哎呦，姓金的，你好不仗义，你想干什么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就想娶你妹子，就想跟你们结个亲，你到什么时候也是我哥哥，我对你绝不能亏待，但是你必须得应亲，不应亲你就永远住在我的太平山。压，把田玉本压到后边的空房，告诉手下人，好吃好喝不准亏待，但有一样，不许叫他抄大烟，不许叫他抽吗啡，要这个他掐了可要了命了，比饭还主要。田玉本呢，那嗜好太重了，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，叫他难受，他一受折磨一难受，他就答应这婚事了，折磨他。这金寿山这小子手段也够残忍的，这还不说，他把田玉本带的四大炮头叫上来了，